D100 D100交通消息。 8月21日星期四早上，時間來到上午8時05分，今早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看回港島區線，港島告示打到過去，只是去到汽車會那邊。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時間上早未見龍尾出現，至於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這分鐘暫時都是暢順的，晚些車龍才會出現。另外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雲這邊神禁早 已經排到順德中心那邊，九龍區公主道過海差不多橋面，另外加士居道過海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去到油麻地停車場那邊，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上橋位亦都開始排滿車，新界區的思瑞出回九龍方向瑞豐花園，另外大學山隧道出回九龍排到小瀝園那邊。 早前英超勁女來香港作賽，大球場的草地變成耕田爛地，真是成為國際笑話。民政事務處前天書面解釋補救方法，說下個月會完成草地復修，再等到明年秋季完成後，還會全面重鋪大球場的草地和表層的土壤，另外還有研究如何大翻新 例如更換地下水管、排水系統。這次大球場 變為大農場解畫，他自己還有解釋，他說沒辦法，因為早前傾盆大雨真的很厲害，大大減低了保養效益，又強調以後一落大雨會更加加倍用功地全面做一做，希望會有補救的好措施，真的麻煩你希望快點搞定。如果還有什麼國際賽事或者表演賽來到香港，你還是這樣爛地， 真是不要說笑死人了，真是以後真是打個大交叉給你了，真是不懂得說了。好了，駕駛車各位請跟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D100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好憐憫，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行公義， 好憐憫。 大声台D100，还声于民。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咁你会唔会向校董会喂咁你澄清？咁即系警方同埋青年关爱协会。咁我谂你第一你唔会啦，你唔会道歉噶啦。我亦都我哋都觉得你无需要向佢哋道歉，但系问题。 校董會這樣期望你，那你是不是都應該問，喂，你是不是叫我期望這樣先？沒有啊，他有他期望啊，我令他失望啊，不好意思。十級自由風，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點到晚上8點， D100十級自由風， 言論自由，還聲於民。 D100好聲音。 D100 本周候選歌 Stephen Wong 加拿大阿粉好心收手，开心收手面再讲，明明有事也出闯，皆因监管失当，行为恶劣累街坊。Vicky焗住我今晚食葱，最惊远在话我懒懒懒，坐喺公司都冇用，对佢真心一生敬重，今天已变了冰冻。你嘅一票相当重要，快啲喺开心快活人 Facebook 投票。 D100好声音，D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我叫大班同你讲啦吓。 A dot D 一百 dot next 吓，佢系大班咩？我唔信。 真噶，我叫佢讲多次啊。 嗱，我再重复一次个网址 A dot D 一百 dot next。 哎呀，又系喎，唔该晒啊，林旭华。 吓，我系林旭华。 要享受 D 一百节目重温，记得呢个网址 a dot d 一百 dot n e t， 而家系免费试行，迟啲就要收费噶啦，希望自己有多多支持啊 ！D 一百点都听到， 智能手机不论系 Android 定 iPhone， 可以免费下载 D 一百大声台 App 听到。 电脑上网去 D 一百网页，如果用 iTune 听，可以喺 Library 下面选择 Music， 之后拣 News， 就会见到 D 一百又听到。 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http://live.d100.net/1.m3u， 紧听到。 如果你是 PCCWI 用户，可以在 i 平板上面用 D100 App 收听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点都听到，做埋自己有做好。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都觉得我真的会很难过，担心难过过了一段时间，我可以很快会没事。今次的情绪是怎样，那我给回学校去自己去处理，我都明白他们都很难做。 不能够因为想件事尽快去平息，咁就而做一个内部的仓促的决定，而忘记了一个持份者是家长。 总之林则徐讲过是非全勤清史定，刘少奇都讲过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多谢各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早晨， 今日是几多号啊？ 今日是 8月22号啊，星期四上午8:13接近14分嘅时间，大家收听紧嘅系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都系嗰句噶啦。透过互联网正在进行咧环球视像广播。嗱，咁提醒下大家啦，我哋嘅视像广播咧系遵从要求。 是 啊，就咁开咗个 cam 嘅，就做唔到视像广播我哋设计嘅效果嘅。 系 嗰、那个咧就 我哋时交到交， 我哋同事咧就开始进行培训啦。 系、 培训之后咧、后边嗰个栏幕咧、就唔系呢个，当然唔系呢个我哋嘅招牌啦。 系 就可以将啲图片咧，我哋喺度讲嘅时候咧，就会打上去噶啦。 系 咁，大家会睇到。图片、新闻图片，亦都睇到、我哋讲嘅议题有关嘅资料、或者同我哋对话嘅人士，咁呢个系统咧，我哋啲同事培训完毕之后咧就会启动噶啦。咁今日咧对我嚟讲都算一个历史时刻嘅，因为唔系俾人封麦，又唔系告假，但系我系今日咧暂时啊，永远都唔知道、never say never、暂时呢就脱离呢个朝后早风波里的茶杯呢个时段嘅节目。喺星期一开始呢，我就负责夜晚黑嘅风波里茶杯。 好简单嘅啫， 有啲听众就话咁朝后早有风波里茶杯，夜晚有风波里茶杯点分啊？咁一个叫 AM， 一个叫 PM， 搞掂咯。 唔使分，我觉得就 其实唔需要分嘅。咁你夜晚黑就夜晚黑，朝头早就朝头早， 总之互相呼应啦 吓。咁另外有啲听众咧，对我哋啲经常咁系咁喺度改啲节目安排咧，就好唔习惯嘅。因为有啲电台咧，尤其是嗰啲百年老店咧，做咗100年嘅节目都系一样嘅。做咗50年嘅节目又系一样嘅，做咗25年嘅节目安排系一样嘅，永远都唔改嘅。嗰啲叫死人都唔改。我哋咧做 DBC 嗰时一开始咧。就已经讲了破旧立新的了、我们现在还是一个新的电台正在进行呢 节目安排啊，节目主持人的配搭啊，进行测试，现在进入第三阶段测试，啊，咁啊喺一个月后咧，希望啦或者两个月内啦吓，我哋可以增加一个台嘅，咁好多听众咧就经常话喂，而家得 一个台咁少啊。你知听众有几高期望噶啦， 陆续有嚟啦，系资源短缺， 系 啊，人才短缺都要陆续有嚟嘅。嗱，咁我哋咧就会加多个台嘅，咁好多听众话而家得一个台，大声台成日论证，啊，好闷噶，唔系个个中意听噶。 亦都有人话咧，喂，你搬走咗啲娱乐节目去另外一个频道，咁又会令到呢度失色噶，吓。 我都未讲完你又讲、 啊、我反映啲网上嘅听众嘅意见 咁、啊、当你有一选择噶嘛、啊、有个制噶嘛、啊、好似个电话、 嗯、 又好互联网又好、 嗯、 都可以零噶嘛、 啊 啊、去选择你中意听嘅节目咁啊甚至选择第二个台都得噶嘛唔系净系听我哋呢个台噶嘛啱啱啊嗱咁呢啲就多余噶啦呢啲就唔使理噶啦即系做乜嘢咧好多人咧都唔知而家一个科技发展咧。你可以将你想听，就算有廿个台，全世界、嗯、你听一百个台，你可以自己编个时间表嘅、 嗯。 我今日几点钟听大声台嘅？ 自己做台长啊！ 啊，听呢、這个 商台嘅，几点钟听听呢个港台嘅？几点钟听呢个美国嘅音乐台嘅、 嗯？ 你自己中意点样编都得啊！啊，如果唔识嘅话咧，我哋可以教嘅、 嗯， 即系要。迎接新科技嘛，咁但系节目安排系紧噶啦，一个行公义嘅电台，即系一台咧，即系我哋而家呢个大声台就行公义噶嘛，阿浩怜悯啊嘛，讲真话啊嘛，咁、 嗯、 就进行免费广播咁啊，环球，咁啊，所以咧呢个电台一定系同公义、同讲真话、同浩怜悯有关噶嘛、 嗯， 啊，其他嘅信息咧当然摆喺另外一个台啦，嗱咁啊唔好嘥时间啦，咁啊另外一样嘢要讲嘅，我哋由今日开始咧。或者最迟听日开始咧，我哋就会进行一系列嘅公营广播特辑。 嗯， 我哋会向全香港嘅公众发放一啲正确嘅信息。 嗯， 点解每年香港电台要接受政府即系公帑啊嘅7亿元嘅拨款？ 嗯， 啊接近7亿元嘅拨款咧？仲未计地价嗰啲嘢，佢就系营运资金， 未计佢哋啲退休金啊， 营运基金啊，每年咧6-7亿咧，爱嚟进行公共广播。咩叫公共广播咧、 嗯？ 由今日开始或者听日最迟听日开始咧，我哋会有一系列啊向公众介绍、 嗯， 究竟一个公共广播，一个公营广播应该个社会担任咩角色咧？咁嗱，我哋本来公布咗下个礼拜一起咧，我哋原定咧，其实我哋一早原定咗就取消转播呢个香港电台嘅新闻天地嘅。点、 嗯、 知上个礼拜整封律师信嚟、 嗯， 就话要出禁制令。既然系咁咧，我哋就继续转播呢个香港电台新闻天地。 系、 嗯、原因好简单嘅，一千载难逢嘅机会，我哋可以通过呢个禁制令嘅申请咧，能够得到嘅伸张一个。公义啊，希望法院咧厘定咗香港电台作为一个公营广播，一个公共广播应该担任嘅角色，系咪与民争理咧？ 系 啊，佢制作嘅节目系 有私产权啦，定系一个公众嘅系资产嚟嘅 吓？呢个话应该免费提供佢嘅节目制作，尤其是新闻资讯嘅节目制作俾其他电台转播咧咁嗱，呢样嘢为咗呢个伸张嘅公义咧，好多听众话唔好又打官司啦，好惊我哋、 嗯、 啊，又冇钱又成又俾，如果又正同政府打官司，又财雄势大，惊唔惊啊？咁、 嗯、 为咗公义，我哋一定要做嘅。嗱、啊，咁我哋已经都决定，因为我哋冇钱啊嘛。嗱，而家唔系筹钱啦，因为我哋冇钱。咁、 嗯、 我决定咧，我自己去自辩，唔、 嗯、 请律师。 嗯、 啊，输咗最多就负担政府方面嘅律师费嘅啫。啊！我自己想停自辩、嗯、啊， 又开创先河， 又咁又唔系咁啊！长毛啊，黄毓民啊，陈伟业嗰啲有做啦，长毛去到终审法院添啦，咁冇嘢噶。我作为一个公营广播嘅专家、 嗯， 我绝对可以向法庭啊陈述点解我哋要转播，点解D100认为 我們有權轉播他的製作的新聞節目呢這就是為了伸張正義的就剛剛符合了我們這一百講真話行公義的信念好不好今天有什麼新聞由你開始今天的新聞實在都是可以說佛善捉塵真的譬如你講劉慕雄的案件 你或者說薄熙林或者說林老師全部都是舊新聞的一個延續新聞不是一定要新的每天有新的事態發展林老師這件事今天大家看報紙都看到我們最近劉慕雄、林老師都是接受我們電台的專訪林老師就在我們的 昨天的十級自由風那裡哭訴你看到這件事本來就不了了之因為教育局都說既然林老師吳克儉都很少說一些真話或者得體的說話他一早已經說了這件事應該告一個段落教育學校自己處理教育學校自己處理但是你這個梁振英 就我來抽水,責令教育局要交一個報告 不用說,學校、辦學團體、學校一定是受到壓力的 所以學校就提交了一份 因為學校的壓力有兩個層次,一個是辦學團體,一個是校董會 他的壓力早就有,是受到政府的壓力 因為問題就是,既然特首責令教育局要提交報告 即是追究這件事 學校不可以不處理現在學校的處理方法是得體的這個叫先發制人要批評可能他公開文字本那裏就是跟他真的處理了事件是有些差異的其實他這次的處理所謂的懲罰是依足規矩懲罰很恰當很輕微的 只是一種譴責但問題是為了息事寧人為了政府梁振英的大石砸死蟹他的公開聲明是很嚴重的私底下我跟林毓華說算了這件事不要搞了不過我也要向公開交代為什麼公開交代呢 林毓華看完之後大哥你有沒有搞錯你跟我說就沒事的 息事寧人,怎麼走出來說到我大逆不道,又要我做這樣,又要我做那樣,這些就是受壓,所以你說作為一個特首,做了一些不是本分應該做的事,還有你有一個很大的權力,大石砸死蟹之下,對待一個 女劉之輩一個小教師一個個體就是一定不夠你來的你明白嗎一定是輸給你的這個不用說所以你看到梁振英這個人他真的不知道怎麼形容他只是想一件事快早走早著今天有一個國際傳媒有人說他要連任陳智思不知道想怎樣 陳智思傻傻地他又告訴自己我家族的人太多我又不會打算參選他父親經常想他做這是他父親不想他做的想他有個兒子江宗耀祖人家是名門望族的華僑如果有個兒子去到這一代可以做到特首的當然是想有誰不想有些東西是不可以強求的 今天我們昨天林老師就著學校發出的聲明作出了回應我們昨天十級自由風我們一起聽一聽好協會培靈學校法團校董會的聲明比較簡短他說對事件表達遺憾今次其實是培靈校方第二次就著事件發表聲明內容這樣寫的 聲明說,就著本校有老師在公眾場所用粗俗及不雅用語表達意見 影响教师专业形象和引起公众关注。法团校董会是有声明的，全文是有八项。第一，教师的品德应该是学生的楷模，应该以教育学生为首要的职责，所以一切言行需要谨慎行事的。作为教师应该时刻注重身教言教，为学生做好榜样。有关教师在公众场所表达他个人意见的时候夹杂着不雅用语和粗俗说话，是不符合教师教业的操守，校方深表遗憾。第二点，他说学校明白到社会上各方人士对今次的事件有不同的声音，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只是适宜站在教育立场表达意见，否则的话会陷入没完没了的纠缠当中。第三点，就说在过去几天各个老师承受着各方的压力，校方关心他的健康，担心他能不能够跨越这个逆境，再加上各个老师已经向校方同事家长和学生道歉，并且承诺不会再犯，应该给予改过机会。第四点，就说盼望各个老师吸取今次的教训，深切反省，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当然法团校董会期望各个老师为当日的言行向有关各方致歉。第五点，就说本校同工连日来为着今次的事件接获很多的电话、电邮和信件，频于不明的，是时候停止的了，也请让校方回复正常运作。法团校董会对于各同工处理事件的专业态度表示高度赞扬，对家长和校友的支持和谅解表示万分感谢。第六点，由于各老师的不当言行严重影响到教师专业形象，对于学校的声誉造成严重的损害。法团校董会在了解过和详细考虑过事件之后，经过两次的会议审慎讨论，确认在处理事件当中应该按照资助则例和资助则例汇编所在的条件和程序，给个老师适当的处分，并且向教育局汇报。第七点，法团校董会了解过有个别人士已经向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投诉，教育局也都会跟进，如果将来有需要，校方会同教育局作出相应的配合的。第八点，即是最后一点，感谢办学团体、教育局和其他政府有关部门、校内的教育心理学家、社工等等的协助，期望事件能够过一段落，给学生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继续学习。 一定会难过，是不是？伤心难过，过了一段时间我可以很快去补嘢。咁至于情绪是怎样，咁我想都是交返你学校去自己去觉得保密好啲啊，定係需要同传媒交代，我想都俾返学校去自己去处理啦。我都明白佢哋都好难做。 即係话呢，你已经知道个处分系咩一回事啦。 是你知道 的。那你认为这个处分会不会是很严重的处分呢？对你来说 会都 OK， 我可以接受。 你可以接受的。受的即是亦都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就是你都会仍然在学校里面去执教的，是不 是？是的，都会的。 没错。那你会不会 向校董会喂你 澄清， 即是警方和青年关爱协会？那我想你第一你不会啦，你不会道歉的啦。我们都觉得你无需要向他们道歉。但问题校董会这样期望你，那你是不是都应该问喂你是不是叫我期望感先？ 不会的，他有他期望，我令他失望，不好意思。 小学教师林慧思早前因为不满意警方对青年关爱协会捣乱法轮功街站袖手旁观，激动爆粗和警员理论，事件在社会当中引起激烈的争议。 激烈的争议除了事本身， 但是老师呢，就我们都应该找一找林老师啊，监制啊，因为为什么老师在他自己的 Facebook 应该是吧，林老师他就留了这样的一些讯息在这里、他说学校给他签那份声明呢、跟昨天发表的公开的声明呢是两码子事、即是说你现在学校造假就是、你明白吗？ 我一开头不是跟你说了，就说呢学校在处分林老师公开声明那里， 不是啊， 文本那里呢， 现在都不是的，我都不看这件事、 林老師是自己的專業有這樣的留言，他給我簽名的版本和聲明的版本完全是兩碼子的事，那就是造假。如果讓他簽的是什麼來的？都是聲明，給我簽個版本，聲明跟聲明中的版本，所以找林老師自己說，你不要問我，就這樣看中文兩句話很簡單，給我簽個版本和公開的版本是不同的。 那就是造假的，涉嫌學校那個版本是講什麼，版本是處理那個版本，文稿的版本，你這個可能要找林老師講，但就根據現在他寫這個文字就很清楚，版本就是一個版本，本來給我簽署你件事的版本和文稿的版本，林美華你咬什麼，文稿的版本，林美華你咬什麼，我現在再讀一次給你聽，當然荒謬，明白了嗎？通都明白了，四個字先吧，給我簽名的版本 給我簽名的版本，一個版本，沒有中數，沒有其他版本，跟聲明中的版本，和聲明裡面的版本，這個版本就是那個版本，我現在改林毓華的名字，介紹給我的林毓華，跟我見面的林毓華，完全兩碼子的事，只有一個林毓華而已，見到林毓華的照片，本來給了相片看的，這個解釋就不清楚了。 即是說造假，如果告訴我他用我的理解，我不理林毓華的理解，就說他還要求真，是對的，求真的精神都是對的，找林老師解釋給林毓華聽。但我就這樣看，現在這幾個字很簡單，我用最簡單的林毓華就明白了，深入淺出，我介紹個美女給她通識，拿通張照片給她看，看了，很帥，穿著制服，高大威猛，拿著槍。 以為是做警察的，介紹真是見了雙體的人，見到一個兒子來的都不是兔。大哥，做了卧底下去，不要搞了，哥了，兩個版本不同，一個卧底，一個PTU，我想嫁給TVU，又不想嫁給卧底。對了，明白了，報新聞了，好，交通，麻煩你。你很厲害，你很厲害，真是報新聞。知道你很厲害。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民。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8:33，欢迎你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吓。好，港岛区方面啊，告士打道过海咧依然枕住喺湾仔运动场嗰边嘅。咁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啦，抌一声啊排翻落海景大厦嗰边噶啦。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去到马会大楼嘅落湾仔就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拣丰字噶。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已经系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咯。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新贤都去油站呢边。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去到油麻地停车场。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上桥位车多噶吓。新界区思瑞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嗰边噶。 现时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50至120，属于中等至到甚高。路边监测站，哇，又犀利吓，又特别高嘅数字啊，120至到185，属于甚高嘅只嘅。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低嘅，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个和缓至到清劲嘅西至到西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依然都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嘅一两日骤雨就会减少嘅。咁啊，各位出翻出门口啦，点都好啦，带翻把遮就稳阵啦吓。啊，听到头先阿林老师。 及埋十级自由风嘅访问声带，喂，真系好担心佢身体，唔系讲笑啊！唉，校方就话处分佢，搞到佢心情都非常差，我哋大家听到都非常差啦，系嘛？啊，佢话呢个系一个适当嘅处分，校方话，喂，咁我真系好想知道适当或者咩最轻微嘅处分，喂，系咪净系口头警告得噶啦？冇乜其他嘢跟进噶啦吓，啊，真系好担心啊！大班。 咩事？唉，冇啊，校方话咩适当处分佢咩最轻微嘅。你咁嘅语调真系好担心，我突然间以为你上咗身，你系教师，你系嗰啲咩家长联会嚟？ 哦，会唔会？ 你好似责怪嗰啲学校处分得太过轻咁啊！ 唔系啊，我惊佢。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還是假適當處分，你這樣說好像說到別人有病，是不是有些人看醫生呢？我覺得他身體不好，我怕他擔心他，你不要嚇痛，沒關係，林伯糾正我而已，嚇痛還什麼？你不要亂斷，不是，聽到他說 是會是最輕微的處分，好像說不知道是否真的口頭惹，就好像林毓華那樣說的聲明是有問題的，譬如有一句他說他在第二點第三點說在公眾地方他的言行就不合適，其實應該加多一句，雖然他在街上行公義 加多一句就可以了，但是他當時的言行是不恰當的，那你還可以接受，林老師也是不接受這一句的，沒有說到當日為了什麼這樣做，有些人發神經的，就像痛那樣隨街見到人，就指著人罵，但有些人有理由的，你見到有個人隨街吐痰的 但是吐了你的鞋子，你捉住他罵，那就是兩個道理，兩樣東西，你明白嗎？ 伸張正義那一隻， 我應該說了他為什麼由學校缺乏了一個公道，即是一個客觀的報告，如果我要寫這個報告作為一個管理人員，我就一定寫說，因為這樣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這位老師做了一些不恰當的行為，所以你才原諒他嘛，如果就不應該解僱了嘛，你明白嗎？ 所以學校交代都不對的，從正式我去看很客觀，我希望這個文本是沒有經過教育局去審核過的，審核就沒有的，溝通可能有，問題就是說很簡單的，你當你判案法官有判詞，然後你去量刑，然後判刑，你應該學校如果要交代得清楚是公道，首先說 前因後果，為什麼我們這個教師會作出一種這樣的行為呢？尤其是一個這麼優秀的教師，為什麼會在這個情況之下出現這個行為，所以我們才輕判，你明白嗎？如果不是你本身就算看完這份東西，如果大家不知來龍去脈，覺得學校可能會短，我讀完之後認為，你明白嗎？是不對的，不單止是對林老師不公道，你就算對 學校都不公道，對學生、對教師、對所有持份者都不公道，你是缺乏一個前因後果，你應該交代林老師當日在街上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見到警察疏於職守，出於義憤填空，一時衝動，口出粗言，所以我們亦都體諒老師當時的出發點是正義的， 是行公義的，是講真話的，很好念文的，所以我們輕判他，你明白嗎？如果這個老師是亂來的，周庸就說你抽水，不是抽水，周庸抽水，我不抽水，我不是抽水，那是聖經的，事實而已，講真話是人都要講的，除了周庸之外，問題就是說你就交代了我學校怎麼處理這件事，你現在對老師不是，對所有人都不公道，我不收貨的，第二 你在私底下跟老師聊過昨天都聽過整個訪問， 你其中除了說處分， 當然處分其實是很輕騎的， 大家都知道的， 林老師也欣然接受， 輕騎得來也appropriate， 即是合適的， 但問題是你在跟林老師說的時候，你沒有說到你要跟那些人道歉嘛， 學校會期望你，還要是國方的，沒有嘛，牽涉範圍很大，你突然加了下去又是不對的嘛，你如果要講大家不服氣的嘛，即是等於阿通，我經常說叫他買咖啡，很多人就以為我虐待他嘛，你不是搞錯，做老闆叫伙計買咖啡，人家來報交通，跟他買東西，但很多人不知背後 其實我在懲罰他，處分他，我沒有說到不對，所以很多人覺得我不對，你明白嗎？通哥，但我講的為什麼我叫他買咖啡呢？很多人就明白， 我買得少啊不單止要買咖啡這麼多事情都這樣我明白了舉例是真的都不是舉例是真的是有個原因我叫他買咖啡不是因為我想喝咖啡知道你還跟著他撻了我張卡又拿你張卡沒有搞過你張卡我有張300元人來送給我我怎麼知道你扔在哪裡你真是有賴人好了你慢慢想想放在哪裡先 駕駛車各位請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D100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橫聲於民 开心快活人轻轻松松讲气功 嘉宾,元气治疗学会 梁宝恒师傅 我踩 你搞什么小强 我在这里练气呀 梁宝恒师傅想问一问的就是练气这样行不行 这样就不是真正练气 如果练气,你要看看你练什么气 是什么 那你现在这些什么气,你不够气 借声借气,这些叫做 我們練氣要看看原來身體有起碼兩種氣一種叫做空氣的氣即是物質的氣一種叫能量的氣物質的氣你就可以練電肺部你很簡單你上樓梯都已經練到了做運動跑步游下水基本的一般的運動就是練我們呼吸的空氣 即是呼吸的空氣 另外能量的氣就是儲存在我們的經絡系統裡面這些氣就儲存在整個大宇宙不用錢的 我們可以在大宇宙拿回來周圍都有周圍都有你不拿就笨了所以我們有些人練氣功就有所謂的彩氣有些功法就是彩大宇宙的能量大宇宙的元氣另外一種氣功就是練身體裡面本身存在經絡系統裡面的元氣是用意念將它運行就是意大氣行 所以已經看到已經有三種不同的練功方法一種是練呼吸的空氣一種是彩氣一種是用意帶身體裡的氣行有些功法就是將彩氣和帶身體裡的意行的氣一起練所以其實氣功其實都不是三招兩天可以講得完給大家聽 哇原來這麼多的學問下次再跟梁寶恒師傅談談另外的問題謝謝 想知更多有關氣功的事可以打來這個電話25668038 我都覺得我真的會很難過當心難過過了一段時間我可以很快沒有事情至於情緒是怎樣回到學校去自己處理我都明白他們都很難做不能夠因為想件事盡快去平息就而做一個內部的闖決的決定而忘記了一個持份者的家長 总之林则徐讲过是非全勤清史定刘少奇也讲过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多谢各位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5又回到《風波裡的茶杯》這個節目時間 我們在8:30交通消息之前播了我們昨晚這個十級自由風絕對林老師就著培寧校董會聲明的專訪的錄音帶 今天我們在Facebook看到 林老師留言說他跟學校簽署的版本林毓華就不明白有多少個版本跟現在發表的版本是完全兩碼子事既然有這樣的訊息出來 我們最好就呼之自導了找回當事人林老師當事人現在在電話旁邊早晨林老師早晨老師思慧早晨早晨林慧思林慧思是的我根據大班讀你網上的文字你指的是處理版本還是發表學校發表對外聲明的版本 其實昨天我跟在說的是我個人意見不用擔心你不要那麼害怕現在你說什麼都是代表自己的很難說因為學校都提醒我如果我接受訪問的時候都記住打個底線其實這些都是我自己個人意見不代表任何團體的其實昨天我見了他們就告訴我校董會開了兩次會所以也有一個結果這個結果就只可以我單獨一人去聽我結果怎樣所以我先生都不可以陪我進去我進去的時候就講解給我聽我現在有一個口頭的警告我相信那個處分是合適的你也欣然接受我們不要說了總之你接7月14日當日的表現就未能夠成為學生的解謀也都是令人家部分社會人士誤解了老師的專業形象和未能夠保持教師的專業形象就是這樣的很簡單所以我其實很快就簽了我覺得可以當時他未曾有一個文本向外界聲明的文本你沒有給你看過的沒有所以其實但他有口頭上跟我談過如果我們今天給了口頭警告你我們都發過聲明都會大概說一說聲明都會說一說我們會給個處分你你有沒有問題不過他就告訴我那個聲明就不會說我是什麼處分那OK嗎那我就說OK 因為學校都要跟外界交代最後他就說如果真的傳媒問得很詳細很仔細你覺得如果我們想說是一個口頭警告你想是由你自己說還是校方說我就說既然聲明是你們出的如果問起上來最好就是你們校方回答結果我昨天看到新聞都是校方回答了我看到也是但是出來的聲明那個版本就嚴厲很多跟我簽的口頭警告在文字上我就原來聲明這麼嚴苛我是有點惡言昨晚我很輕鬆地想著都是一個告一個段落所以我這個位置我是有點不開心但我自己昨晚再細心想其實學校發什麼聲明或者他給什麼的處分我呢我都是沒有權去說你不可以你不要這樣寫啦因為學校的聲明是屬於他們的或者校董會的聲明是校董會你不可以干涉不可以左右但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感受是啊我可以有自己的感受所以我 昨晚鄭家富問我感受的時候我就是覺得是難過咯，因為我首先我不知道他會寫話要求即希望我期望我會再向有關的其他 各方啊嘛， 各方道歉啦嚇，呢個我唔知嘅。咁另外就係佢第六項就話，即係覺得我係嚴重損毀學校嘅聲譽。咁我其實呢度我係真係喺我哋尋晚最難過嘅地方，因為點講？因為我其實我。在学校希望学校顾念我，我都曾经努力付出过了在学校里面。 在这件事来讲，我会个人会觉得就是呢有强调个人意见，因为大班可能都不同意。是在这个事件的学校是错失了机会的。如果在这件事处理得好的时候，是让人家对学校、对校董会甚至对办学团体呢可以是另眼相看的。这个是可以 在我们说危中是有机的。是可以明白咁好清楚话俾社会人士知道，虽然警察系要维持呢个治安，但系佢一定要好公正咁样去履行佢嘅公权，佢執法系唔可以有偏颇嘅。冇错，老师可能作为好似头先你话斋，你都接受咗佢哋嘅系讲法，就话喺公众地方讲咗啲吓英文嘅系粗言秽语，系唔适合，唔系学生皆无系，但系。那个处境是情有可原的嘛，亦因为这样所以才这么轻这么轻轻的配 合。我想一样东西，我们处理了一样东西先，就是现在第一呢，你是以个人身份，当然现在亦都是学校亦都是针对你，亦都有人社会上这件事上面都是因你而起的。现在学校呢就希望息事宁人，处理了跟着发表了一个报告。咁你而家可唔可以讲一讲，即系以个人身份啦，作为一个持份者啦吓。你系唔接受呢份报告嘅？你可唔可以咁讲咧？ 其实唔到我唔接受嘅， 唔系到唔到问题？你当然啦，佢发表咗，但系而家你个人嘅感受啊嘛？问你接唔接受？ 口头嗰个警告咧， 即系嗰个闩咗门咗，我哋唔知啦，系啦。 系啊，嗰个我接受嘅。 但系而家公开版本， 公开个声明嗰度。我是想厘清翻，即系我有少少希望可以，即系学校方再思量一下，就系、是、我喺两次校方发出嗰个声明，今次个系校董会啦，我都知道法团校董会就唔系净系校董、校监、校长可以决定嘅，即系啊，佢哋集体决定嘅。但系我觉得起码公道少少，就系讲翻究竟当日。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才引致林老师有这个的问题出现，即起码交代一下那个前因后果。 其实林老师你其实昨天他不给你陪找人陪你进去了，你自己就可能是在当时你都觉得即是人希望尽快解决一件就来开学了。咁就变咗你冇机会去详细考虑嘅。即係我觉得学校都系唔啱嘅。即係佢见你几多人见你 三位。 冇理由三对一㗎嘛。咁你三个人我一个人係咪，咁我起码要你都想带你先生入去啦。其实。 但即係佢就话嗰个程序就一定要保密嘅。即係我签口头警告嗰、那个程序就要保密嘅。所以一定要有我一个人咁样。 你其实可以要求带律师去嘅，下次不好下次啊，唔好理 他。大家嚟先。 其实最紧一样嘢呢，其实你都有少少即係都系当然唔系怪你啦。其实根本就算佢同你讲，我就系听你讲咩。我都觉得我当场都不会接受，因为为什么两个范畴的。第一就是说他跟你讲就算口头都没有讲到个起因的嘛。即是你那个是前因后果的嘛。一个老师随街乱咁讲粗口就是闹人的，或者因为一些间餐厅啊，或者买鞋啊，买衫啊，人服务不好就讲粗口闹人。同你见到一些不公义的嘢挺身而出，而引发到你一时冲动啊，讲了一些可能公众认为不是教师应该有的言行呢， 我想他再這些部分其實在我第一次發道歉聲明的時候其實我都很想是這樣的但問題是他跟著出了一份東西他知道那份東西被你看了我相信如果昨天在閉門會議上他將這份聲明被你看你一定不同意的是不是有幾點對不對我一定會出聲的就是咯現在我不是就解釋給林毓華聽他今天trick了你就是他做了一些我覺得教育機構不應該做的事情大家向前看啦開學啦但現在不要再搞下去學校又折騰又收到這麼多電郵有支持你的我相信支持你的多過攻擊你那些我都相信但是我沒有數字你但我們都想問的因為我們有機會有多少這些電話這些電郵是支持你的有多少是屬於性的或者反對你的我們都想知道數字但這裡我再補充一點其實在不刻檢先生他說過教育局那裡有簽四個電郵寄過去但有九成是反對我的時候我都有立即打電話問校長我就說沒理由只是講教育局那個數字我想問校長的數字是怎樣我 林老師我們要聽新聞，新聞後再談多幾句好嗎？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时间早上9点03分， 这分钟继续有阿通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 港岛告示打到过去，现时长返少少新鸿基中心那边。 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上落中环，伸延到去城市花园了。 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随时要间封。 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伸延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影响到西隧向返中环方向出口位就车多了，排返去管道里面禁制的。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总会。 到船街天橋向紅磡去到果欄， 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龍尾康莊到橋底。 新界區思瑞出九龍方向隔田村， 另外大嶼山隧道出九龍排到浸大國際學院。 聽到林老師說聲明和簽名的版本有很大分別，聽到都不太安樂。有兩輛車可能在馬路上有輕微碰撞，其中一輛車被人high化了一點，對方都願意賠償，弄回車，但是簽紙的時候除了你弄回車花了那個位置，你還要換車條拿，還要清潔車廂的內部的內籠，這些不合理，不要亂來，口頭協議了就算。 怎麼都好，不開心的事就真的希望快點過了，最希望老師收拾心情，預備開學，那就最阿彌陀佛了。大班想想有沒有事補充呢？什麼端端阿彌陀佛，希望這件事真的早點搞定平息，不要影響老師心情。為什麼這麼大的大是大非下公義，去求諸 不是自己去搞定，不是求天神法，阿彌陀佛了，這樣就阿彌陀佛。有聽眾叫我提你，你一會兒不是跟阿清一起做節目嗎？一會兒是啊。你問問他，他咳了我的卡，我以為什麼這麼嚴肅的事，你自己問他，阿清哥。 有聽眾這樣提議， 你真的很搞事，多謝阿聽眾，可能是也不定，好了，駕駛車各位， 即是你跟他是重犯，你偷了給他。 沒有偷過你不要亂說，我相信阿清哥都不會偷你咖啡，真的，他不是偷，他會撻，沒有你這麼好氣，好了，駕駛車，借用而已，好，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D100，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民。 D100，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还声于你， 源陈淑庄阿通怪兽直播室 我都觉得我真的会很难过担心难过过了一段时间我可以很快会没事今次的情绪是怎样那地方学校他自己处理我都明白他们都很难做 不能够因为想件事尽快去平息咁就而做一个内部的仓促的决定而忘记了一个持份者是家长不知道 总之林则徐讲过是非全凭青史定刘少奇都讲过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多谢各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8的时间又回来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现在电话旁边仍然有林慧思老师的林慧思早晨 林老师你好 你好 我再是很清楚地再看那个是传闻的声明我觉得第四点的尾句是对你很不公道的真的他是又说是当然法团校董会是期望该老师为当日的言行向有关方面致歉查实第三点经已讲了你受了各方面的压力又然后亦都说你的经已向家长和学生道歉又承诺不再犯应给予一个改过机我觉得这样就够了真的 不是 我都不接受的这一点啊林毓华因为为什么呢你说有压力之下跟着要改过改什么先得的以后小心慎言是这么多东西改过什么他没有错的嘛喂一个人义愤填空在街头行公义、啊、挺身而出即如果他没有讲过那些所谓粗口的话那他现在直接应该拿奖添啦啱嗱个问题就是这样我想讲一样嘢提醒你呢、林慧思因为我们都要关注到你个人的利益问题啦始终你都要稳食的看回今天、即大公文匯就代表了建制派的 他們覺得今次學校的處理手法和處分是合適的，他們是收貨的，不過當然加多一句，你就應該向警察當事人道歉。其實他們都想擺平他息事寧人，但如果你現在我們不要了，我們找你，還有你也是自己在你的留言那裏，你在Facebook那裏就說你是個人不接受他的聲明的，這樣會可能令到學校會尷尬，其實不是說不接受，我需要給個機會你講清楚，我擔心學校會怎樣處理。 那份聲明我不可以說不接受的，第一因為我只是對裡面一些細節我是不開心，看完之後我是很不開心，希望學校可以再正視當日執法工那件事，可以在聲明裡面說，但其實這個提議其實我反反覆覆都說過很多次了跟對方，是不是？這個聲明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跟我的口頭警告原來差這麼遠，其實當然他要求我跟警方或者跟其他方面道歉，我昨天都說得很清楚，我是不會再道歉的了，因為道歉是屬於一個個人的選擇，你沒理由強迫我 道歉，我才給我教席，如果是這樣我不做了，不是他沒有這個條件的，他也是沒有的，就算他聲明都沒有那麼寫，他聲明都是期望你，他也是這個意思的，但是如果你就很堅決的，總之現在他那個書面聲明你是不接受的，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我會贊成一封信跟他表達，我們都會有後著，還有後著，校方校董會就這件事要交一個正式的報告給教育局，我不知道他在跟你口頭或者跟你會私人會見的時候口頭上有沒有提及到將來的報告會不會是交給這個之前會給文本你看，還是他有他做，還是會不會有機會給你一個答辯的機會，會不會呢？ 我想沒有了，因為他昨天已經說了要保密，我剛才在新聞播出之前我就說過，我有問過他，其實學校那些數字怎樣，沒理由不見，不是那些數字，說將來那個報告交給你，就這件事的處理，前因後果他要向這個教育局，要做一個報告，那個報告他有沒有說會給一個副本你看？他跟我說過了，他說要保密。 保密，他都要給一個一個一個，你作為當事人，你有權要一個這樣的副本，等於我們凡事去大家利是去警方落案，我的口供紙，我作為當事人或者我的法律代表是可以跟我拿回的，不表示拿之後我會印一萬份去街上派，是吧？ 之前就問過，他都說是保密，好像我感覺就是，我問你，你答我要保密就即是 不給我的意思，我會再問他，如果他呈上去教育局的報告，我所知就呈了，呈了，其實他才告訴我，第一，根據私隱條例，你是有權去私隱專員公署那裡要求他披露教育局有沒有一些關於你的檔案的，你可以要求拿的這件事。 他一定要回答你的，有，因為沒有，有，那你就要求可以看的，這件事你可以去私隱專員那裡，當然也要一些時間，可能剛剛交，他好像不知道有多少個星期之內要回覆你的，這個你可以去私隱專員那裡搞，但我關心的就是說，你的立場就很簡單，其實現在就是說，我 我就不接受，因為那個學校的聲明跟你簽署的那份版本是有出入的，事先也沒有徵求過你同意的。 第二件事你已經沒有交代清楚你所謂行為不檢是事出有因的前因後果沒有交代到的這個就要我想你應該寫出來你當日為什麼會驅使你有一些所謂學校認為不可以接受的行為予以懲處你的原因是什麼你都要跟公眾說多一次的好了如果你這樣做我提醒你了如果 學校認為你這樣做覺得你有可能會影響到你的教職又可能會有壓力給你你有沒有心理準備信我一定會寫的都寫了的我想問你有沒有心理準備你會有壓力甚至會影響你的教職你有沒有心理準備有的最重要是我提醒你他開除我都要有一個充分的理據我覺得他有些事情都很公平我不是偏幫學校我們都認為學校處事 都是公正只不過可能因為這件事我想全香港沒有一間學校是做過這些危機處理的他們第一次做一個這樣的個案可能當中沒有考慮得很仔細很周詳所以我都會寫信給他還有我相信我只是解釋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你說他這樣就保不住教職我亦都相信天主教辦學團體就不會是這樣的因為他們都會通常要查一個老師由於不外乎多有幾個原因而已就是嚴重損毀學校校譽但我回覆他就不等於損毀校譽這個第一第二就是 通常都是打學生或者體罰學生或者是你沒有履行到你教師應有職務譬如你沒有改卷沒有改補所以如果不是犯了這些錯誤的時候其實沒有理由會開除我舉個例子很簡單有幾個老師放了工之後 走去那些會所打麻將吸煙不准吸煙在那裡吸煙然後說粗口那是不是會對學校嚴重影響教師的專業形象呢然後有幫人走過哇看到那些人有沒有搞錯在那裡粗口難切然後又在那裡打麻將又大聲又吸煙又吐痰 如果有人投訴都可能他都會見一下你們關於第聲明第六段林毓華你看一看因為有個聽眾放上去由於該老師不當言行是不是有嚴重兩個字是的嚴重影響教師專業形象對本校的聲譽造成嚴重的損害我想這件事你都不應該接受我很傷心我是不接受的怎會嚴重影響怎會造成嚴重損害對學校的聲譽 現在學校的聲譽哪裡有受到影響現在你的聲譽受影響所謂你的不當言行又沒有說不當言行是什麼又嚴重影響教師專業形象這件事有爭議性這件事你都不接受的是不是我最不開心就是這一天我覺得這個就是最嚴重這個我昨天看到我是真的很愕然其實都很 昨天不開心到我都立即有WhatsApp校長 說為什麼會這樣寫 大家都知道之前我有拍過一個特輯一個卓越教師教室的特輯 為什麼有公路的時候 沒事了 原來公是真的完全不可以抵過 公不抵過之餘,一有過的時候就原來去到嚴重影響學校聲譽。我這裏是真的要問得很清楚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寫。所以我剛才我這個問題班就問你,我們不知道究竟這個文本是不是教育局也有參與去釐定的。因為你看回第七段也是很拿命的。 第七段後面那句就說教育局會跟進如果將來有需要校方會與教育局作出相應的配合即是說如果教育有要求的時候他會做多些事情 其實如果你問我林老師 我不說我有沒有消息，我認為這篇文章在出之前其實是由教育局和學校協商之下，可能去到不知第幾個稿，大家接受了，知道如果這樣出了聲明這件事就可以不了了之，當是輕輕大過了，其實這件事是經過我們協商的，所以剛才說了，他們已經交了報告給教育局了。 其實那個報告其中一件事就是關於學校會發出一個類似的聲明，而版本都在報告的附件裏面，所以你一定要私隱專員拿這些資料，跟學校和教育局一起拿這個資料，你拿了之後你就看到了，其實他們在他們交給學校交給教育局的報告，其中 亦都是attached了附件，是有這個聲明在的，亦都當然另外一個附件就包括你簽署了聲明，你簽署了版本，那個亦都會有的，所以如果拿到之後你就明白了，那你就不要理了，你如果既然堅強的，一個人做人，我又教你，你已經知道後果的時候，你願意承擔呢， 你就可以泰然一點，可以處之泰然，對吧？所以昨天我坐火車，你都預了最壞打算了，你就不要再哭了，我都見你的聲音都沙了，堅強一點，堅強一點，你哭到眼睛都沙了，是啊，根本本身都有點不舒服，已經失眠得太多日，沒有的了，你今天可以大教訓了，跟我說完之後，總之處之泰然，你認為有這樣的後果，你願意，你欣然接受，就算了。 繼續堅強地跟他撐過，學你這麼說，他炒你也有理由，對嗎？對，都希望校方體諒，有時我始終是學校服務了這麼多年，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功，只是得過？我希望他，因為我其實之前很多那些壓批數， 我表現都是不錯的，我都想跟你說一件事，我想你都不需要說將功抵過，因為你如果不停說這件事將功抵過，即是你承認自己有過失，問題就是我當然，有理由，亦都有原因，令到你當時的所謂行為不當，一樣話一樣，我都不需要跟他說那件事，究竟我因為義憤填空， 在街上見義勇為挺身而出，一時衝動做了一些教師本應不做的事或者說的事，那就算了，我以後自己我吸取了教訓，我知道原來社會對教師有什麼期望的，我以後不這樣做就行了，我做教師的職責已經夠了，都不需要跟他說功過，你一說我有什麼功勞，我以前怎樣好，就證明你自己心虛，你明白嗎？你犯了大錯，你現在不是去高買嘛， 你現在不是出神一偷爺，你不是嗎？你不是，所以不用說，你不用求情的，一就一，二就二，你明白嗎？最怕最緊就是頂硬上，你要知道也有很多人支持你，不用擔心，好嗎？明白，好，多謝你，休息一下，好，不打謝，拜拜。 有件事不能說，因為所有電台報紙都是集中討論關於立法會議員收受利益。大班，你都接受過國泰航空公司邀請，你可不可以說一般的程序是怎樣的呢？很簡單，我那次報紙寫了出來，那次是國泰航空公司接收第一架777300ER， 777300ER就是一個長途客機，而國泰將747全部轉用777，因為節省燃料，現在是所有飛機裏面作為一個專家去講，是一個最有效率經濟效益的飛機。當時接收第一架飛機很大陣仗的， 就去到那裏，波音那裏有個接收的儀式，又沒有師又沒有龍， 西雅圖那裏是吧？ 有官員出席，還有一件事，整架機有幾十個記者隨行，是一個儀式來的，就不是一個普通接收飛機。 我亦都有一個雙重身份，大家知道我是業界人士，我現在是飛機工程師香港工程師學會飛機工程師分部的主席。當時你是不是主席？當時未組成，我們是醞釀搞申請入香港工程師學會，我一直都是業界人士，但也不要緊，我是立法會議員，我是完全申報了， 即是你是去出席一個儀式， 申報了，有幾十個記者隨團。幾十個，還有我大家如果記得，我就被人拍照，攤在頭等位給人看，多舒服，你記得有張照片嗎？你不是坐頭等，是叫我過去拍照，是公開的，申報了的，但現在問題出現了，其實立法會議員拿著數，你問我，我做過當然知道，我為什麼不做，這班人根本貪心到死，還有一件事衰多口。 你這個同欣身經常都是這樣的，每次去完做立法會議員都不是做議員，他當自己做明星， 去到哪裡就把照片放上Facebook就壞了。 我今次他賴他太太吧，太太擺了，偷食不懂叫嘴，天天都偷食的，這班人，不過這班人是雷佳芳，問題就當然不合適了，一個不合適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因為國泰過去他們做的事是很光 是很公道、很公開的，有記者隨行的，但這次錯是甚麼呢？就不應該在這個過程裡面，你知道有這麼多立法會議員和有行政會議員，是不應該講到一些類似遊說的立場，就著廉航、牌照的申請和第三個跑道，他是不應該講這些東西的，即是國泰。 這就是犯了錯誤，如果沒有提到這件事，又少了這件事，又輕微了。我覺得立法會議員不單要申報這些事，我經常都說你經常跟官員一樣，經常跟大飲大食，我見得多了。還有一件事，好像張宇仁那樣，你哪裡有去這個世界貿易中心上班的？哪個會所？ 你就去告訴別人，你初初說董事被我踢爆了之後，我要申報拿多少錢，立刻改了叫副總經理，他有沒有上班才有人見過，在那裡出入才行，所有這些利益其實立法會員是應該申報的，他們不肯申報的。還有現在這件事最過癮的，認有錯就認，認了他，是不對就不對，說那麼多廢話做甚麼，你是接受了人家款待，不接受了人家款待， 是不對的，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不對 我們就向這個委員會投訴。 是不是又有個期限給他們的,不是好像說活動完成之後的14天,還是怎樣的。 有什麼好東西呢?今天沒有好東西了。有一份國際的傳媒,這個國際傳媒很有影響力的。影響力去到哪裡呢?領導人都要很細心。華爾街日報,香港保安局早前透露了頭半年有3900個香港人移民海外,靠去年同期增加了8.8%。 《華爾街日報》中文版昨天引述了數字,做了一個報導,香港回歸超過15年後,港人移民再現一個攀升的勢頭,並且引述移民顧問說近幾個月,想移民的香港人越來越多了。我們早幾天都說過來了。 其實華爾街日報就訪問了這些業務顧問，這些顧問當然是想拿生意，但其實有一份叫《致富雜誌》，這本應該是台灣雜誌，被譽為代表香港精神的歌曲《獅子山下》最近突然換了同舟之情，主題仍然是大家同坐一條船，要和衷共濟才有好日子，聽《獅子山下》曾經感動， 但今天翻聽就覺得太遙遠，新曲反覆強調香港是我家，意圖再喚起歸屬感，竟然反效果被人感到無比悲涼和諷刺，因為近日的熱門話題剛剛就講移民，越來越多人想跳船去另外的地方，接著這本雜誌說根據保安局的數字，今年上半年移民 他方的香港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有代办移民的顾问公司就说香港的客人增加了20%，于是乎这份致富杂志就跟读者做了一个小型民调，结果有超过100个读者回应，当中有80%表示如果经济环境许可，其实都想移民的，最想移民的地方就环境优美、阳光灿烂、生活压力较低的澳洲。 我稍後再說，但資料補充，這份《艾文尼》應該是香港的雜誌，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南華傳媒集團的《致富雜誌》，《艾文尼》，中文名我讀，英文名我讀熟，中文名我讀《致富雜誌》，即是香港的雜誌。我想先說，通，如果你想移民，你想移民去哪裡？澳洲、加拿大、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葡萄牙。 我們有澳洲幫，你在他的名單上選，自己留了一個中雞，澳洲幫，這貓也幫了一隻，一二三四，可能第五，以上雞不是，以上雞不是，沒有，都是選澳洲，因為澳洲幫我經常聽他講澳洲的事，思華那時候任職我們的嘉賓主持的時候，也聽他講澳洲的事，真的很爽，拍出來的屋子很大，很漂亮，環境，你追求就是這些，你有沒有聽過顏聯武 同什麼上司，不記得了，不好意思，邵東上司，房子不用大，最重要是開不開心，現在都挺開心的，你現在開不開心？現在都挺開心的，在做得好不開心，非常開心，好像這間直播室，雖然小但很開心的，繼續補交通，真的多謝你，D100講真話，行公義， 浩廉敏，D100大声台，还声于民，还声于民。D100交通消息。 时间早上9:32，这分钟继续有话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有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公主道向尖沙咀方向近呢个爱民村对开中快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后面嘅劳工子弟学校塞紧车，各位麻烦忍让多一阵啦。好，嚟翻呢边港岛区告示打到改龙尾短翻少少啦，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呢，呢边继续都系车多过城市花园嗰边啊。 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都依然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噶啦。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龙尾短翻啲，排翻到上环消防局。 九龙区加士居道过海啦，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去果栏噶。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咧，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 天气报告现时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50至120，属于中等至偏高；路边监测站120至180，属于甚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骤雨会增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 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南风，稍后离岸间中有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依然都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嘅一两日 骤雨逐渐会减少，各位留意。看完那宗新闻，免费法国超豪团，好像真的挺爽，除了公事之外，好像游下古堡，还可以葵卷出席，希望他们以后处理得好一点。 我去英國見到兩個警察在執行職務，他們是人，停一停也可以休息，拍拖間他們不是真的拍拖，一男一女出街逐稱拍拖間，他們踩單車的，好像在吐露港還是新界哪裡，進行反罪惡巡邏，誰知他們拍了單車一邊就走了這石間，何必呢，可以變成相，又擺了Facebook，誰知出事了，放了上網之後，又被人說這樣那樣，真是煩事，真是小心，不要亂來了，這些事我覺得這些事沒什麼所謂，主要他不是影響了執行職務，他都是人，停一停也可以休息，拍拖間他們不是真的拍拖，一男一女出街逐稱拍拖，他們踩單車的，好像在吐露港還是新界哪裡，進行反罪惡巡邏，他們是人，停一停也可以休息，拍拖間他們不是真的拍拖，一男一女出街逐稱拍拖，他們踩單車的，好像在吐露港還是新界哪裡，進行反罪惡巡邏，他們是 那些衣服的裝掩那當然是問題你也記得有一次在屯門嚴重車禍的長命斜消防員在救援人之後在消防車拍了照片又被罵你看911之後消防員也有在現場拍照所以我們有時由康我有時人我們做事等於今次的老師說粗口一樣我們往往矯枉過正我都覺得有時需要包容一下這些東西始終是人譬如我們坐飛機如果有飛機掉下來我真的死很多人但我做完事之後拍了照片是不是有問題呢知道整班人做完事了收拾完殘局了整隊員在一起拍照現在香港人最不好香港人現在有些幼稚的東西不伸上兩隻手指出來 不明白什麼姿勢來的幾十歲人也是這樣很過癮的懶卡娃兒我都見過通都是這樣通常是一字D100好東西不要舉錯手指駕駛車的位置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 We speak the truth 谈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我都覺得真的會很難過當心難過過了一段時間我可以很快我沒有事情至於情緒是怎樣回到學校去自己處理我都明白他們都很難做不能夠因為想件事盡快去平息就而做一個內部的闖決的決定而忘記了一個持份者的家長 总之林则徐讲过是非全行清史定刘少奇也讲过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多谢各位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大班先給我來一個更正剛才我很快就告訴你不是台灣雜誌但我又錯了 經濟日報出的 我多謝MK林 他在中環發出 我就不記得了《南華》那本因為反而我記得它是《U》那些旅遊雜誌那本就是《自本雜誌》那本雜誌就是我創辦的雜誌不是我賣給它的《剪剪剪轉》這個《智庫雜誌》就是《經濟日報》出的不要理會了其實我們都不是引《經濟日報》和《華爾街日報》都是就著 保安局最近出了一個數字今年上半年移民去其他地方的香港人比同期增加了接近10%,8.3%。說回頭由89年民運到97年回歸之前,香港經歷移民潮,選擇離開是因為對前景不明,背後藏著一份恐懼,害怕失去自由和家財。誰知過了16年之後, 談論移民甚至助燃起行搞移民的一樣預期香港不會有好的結果 於是乎心灰意冷,沒有眼看 假如近一年你腦海裡曾經掠過移民的念頭 或者聽到身邊親朋好友講移民 又或者被另一半問起想不想移民 繼而考慮目的地上網找資料的時候 已經有人移民台灣,為了移民台灣實地探路 有回流香港的人在思量考慮是否應該回流原居地譬如加拿大香港第二波移民潮是否正在醞釀之中這本雜誌認為是梁振英上任特首第一年社會撕裂是前所未見當我們正移民香港是否已經踏入死胡同的時候移民這個話題已經靜雞雞成為朋友之間 茶餘飯後的話題究竟是否事實呢我們聽眾D18自己有可以打電話來1831138我看你是否睡著覺我都是那句的1831138還未睡著講一下究竟是否真的有討論這個問題呢但是移民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先要將自己在一塊老的地方即是自己熟悉的地方自己的家鄉連根拔起然後義無反悔地去到另一個地方重新開始因為選擇移民總有一些強烈的理由這本雜誌綜合了網上和各方的意見大家聽著近來想移民的香港人 歸納起來有10個理由看看這10個理由第一個為子女讀書避免子女被硬書愛國情緒情操的洗腦以前李林毓華也考慮過很多人考慮過是真的為了香港教育為子女移民但現在多了一個理由以前因為填鴨教育現在就怕洗腦因為第二愛國教育 社會爭拗太多,國民教育政制改革,新界東北發展連串事件件件挑動,整個社會神經,爭論不休。這個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人聽著我們的節目,看報紙,看電視,都會覺得真的不太開心。第三,社會現在變得很激進。 好像法輪功被清關協會踩場。 有些愛字頭的人連續搞到事端梁特首又去到天水圍的時候又出現了一些禁務打那些反梁示威小分子因為經濟日報本身一份涼粉報他已經是做了一件事就說黑金政治其實去到這一項大家都很擔心 如果一個政府勾結黑社會去對付異己分子,這個才令人擔心 第四不用說了,樓價太高 如果400萬買一層樓,就告訴人家是窮人恩物 中產也要去到偏遠的新界置業,大部分人都不能夠安居樂業 我想如果這個調查是今天出的,就會放新加坡進去 新加坡賺6000元人工都可以用4年人工買樓 還可以兩房 第五,沒有普選,特首依然是爺陰點 立法會還有功能組別,至今未有雙普選的路線圖 第六,避免赤化 由語言到人的行事作風 到街上的風景,和內地 越來越像香港越來越像深圳我昨天才在網上看到有人在旺角街頭小朋友露出個啫啫小便你見過嗎你大驚小怪你小時候沒試過嗎你不要告訴我們小時候我們住在新界農田田裡我們隨地施肥屙尿的時候說句不好意思借名一點 第七空氣污染香港根本香港是解決不了的因為這些污染是由內地飄過來的現在我們看出數碼港對開的海灰都是灰蒙蒙的去到第八政府不濟你又不用說了無料道梁班子接連出事又下台最糟糕的就是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計劏房屯新界地 涉利益衝突仍然死人都不肯下台你還要這個六百個人抱著他那裡衰第九沒有生活只有工作為供樓日做夜做向地產商進貢第十一切向錢看錢就是推動香港進步的主要和唯一的動力如果大家看不過眼這些東西就這個十個理由就是想移民的我就不知道你有沒有 會驅使到你想到要移民呢大家可以想想可以打電話來我們D100自己也有可以但有一個理由你不移民的因為香港今天仍然有D100移民都去聽D100 你要去融入主流社會你問我我經常都覺得當你移民其實是一個最大考慮但是一個叫不忘本的問題其實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能融入主流社會你去到那裡仍然以為住在香港仍然身為唐人街那裡那你就不如不要去了我勸你 留在香港好過如果你融入主流社會你就盡量真的要斬草除根移民是一個很嚴重的決定不是那麼簡單的所以叫大家小心考慮清楚才好想不要想著為了一個安穩的生活而放棄了你香港那條根還有很多人都現在都開始有反思究竟當年 無論你六七年暴動也好是因為九七也好去移民是不是真的為了子女還是你自己將子女搬出來作為一個藉口很難是的那時候還有一件事人移民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醫療因為覺得外國的醫療就好過香港但我可以告訴你在外國的醫療系統是差過香港的 我不知道我說的當然是大美國那個公共醫療系統不是好的那班醫療那班香港現在醫管局就是要改革但是公共醫療系統是不是好的那班醫療那班香港現在醫管局就是要改革是大手術了醫管局就是數量化價值做會計師他讀數的就是你知道做什麼他是數斗的就是我就覺得香港是不是沒有人可能給一個人連續做又有個制度在那裡做六年就要下台了六年又六年那不行的就是我還有那些私家醫生的趙黎出聲為什麼沒有我份醫管局改革我就告訴你我們不歡迎私家醫生 我個人作為一個持份者我是不歡迎私家醫生加入這個改革委員會的因為私家醫生就是一樣東西那他們不是持份者嗎就覺得醫管局是跟他搶生意的所以最好就將醫管局的服務降低逼人去看私家醫生逼人去看私家醫院現在高會不是說 外放的服務給他們那就要給水你現在分水了你明白嗎現在分裝了現在在分裝根本就因為私家醫生太勞嘈你想想醫管局請不夠人 你可以不給在外國執業的醫生回來香港，你想想這班私家醫生那種唯利是圖，還要說清楚，那些是香港人來的，不是以病人為利益的，他最重要是自己荷包有多少錢，現在不行的，所以這些私家醫生是很自私的，我都是說的，永遠都不是絕對的，所以大家不用抄號，抄後腳，我告訴你大部分私家醫生都是唯利是圖，這個也是事實。 你用大字，我以為你說部分而已，大部分，真是的，不是我就告訴你大，學校的聲明那六點，其實我看了之後，我們有個聲明放上去的全文，在哪裡來，我找不回，在D100，不是，在D100，不是，在風波的茶杯，那裡，你收貨我不收貨，我的意思是收貨，你收貨那幾點我都不收。 其實一點是重要的，第六點，那怎樣，你是不是想改寫，你一定要改的，我覺得林老師既然豁了出去，想不撈的了，那就幾大就幾大了，跟他玩鋪勁的了，如果要玩大他，就有另一個玩法的，要問一下究竟學校的報告交未先，如果未交，堅持一定要，是一，當事人要看，及有個附錄，就說那個當事人有什麼意見，一拼交上去。 是不是這樣呢不是又不是那些一不一拼都不要緊現在最重要是傳聞是怎樣寫為什麼我沒有傳聞我就不知道找不到50分鐘前已經要放上去了但是無端端把它打橫做什麼鬼本來打直好看 容易看很多打橫打直好像我們說不到事人家的網站是怎樣的是的我們這些人多手自己弄的我先把它弄直好不你弄得直就行了我看到的都是由左向右的文稿不要理會了傳聞第一點 教師的品德應該是學生的楷模，應該教育學生為首的職責，故此凡一切言行，需要謹慎行事，這個國媽女人不用理了，作為教師，應該時刻注重身教言教，為學生作好榜樣，有關老師在公眾場所表達其個人意見時，夾雜不雅用語及粗俗說話，不符教育。 不符教師教業執教業操守為何叫教業為何不可以說專業行業深校方深感遺憾這件事就沒有說到這個老師有關的老師因為有關老師就是林老師在公眾場所表達其個人意見時夾雜 沒有說到為何表達這個意見你表達個人意見有很多個人意見第二段就無所謂的說什麼都可以沒問題第三段這個教師也受到各方壓力校方關心的健康擔心能不能夠跨越這個逆境再加上該教師已向校方同事家長及學生道歉承諾不會再犯給予機會這個沒問題 第四點的問題盼望該老師吸取今次教訓深切反省留意自己一言一行當然是法團校董會期望該老師為當日的言行向有關各方致歉又不說 各方是甚麼各方第五點本校同工連日來為這件事接獲很多電話、電郵和信件疲於奔命是時候停了這個被人誤導以為那些全部打電話是投訴的可不可以去將收到很多電話表達不同的意見還有多謝人很多人支持學校他為何不多謝 打電話給他支持他們的意見亦受到很多人支持總之這個聲明是有問題的不過這個聲明肯定是教育局和學校在協議之下而寫出來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看硬我們聽眾和我們D100自己有一定

我如果想移民呢，就是想去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呢反对派开始可以抬头，即是有个叫民主的初型，即是可以。 喂，岑生，咁又乱㗎喎，建制同埋嗰啲系吓民主 主义。工人党啊，工人党最大反对派囉，就是工人党嘛。新加坡最大反对派等个党去抬头嘛。 对。 就咁囉。咁即是起码佢嗰个教育啊嗰啲嘢都同香港即係叫接近啦，即係話甚至好過佢啦，可能即係咁樣啦。同埋呢，點解即係點解我又唔想移民，即係又唔想移民呢，就係因為香港即係好啦，即係香港始終是我家啦，即係如果你重新嚟過，就真係好多要好大嘅勇氣同埋決心，係咁樣啦。同埋呢，我點解我真係想移民呢，就除了你再十個原因之外，就第十個原因咧，就係啲泛民主派太唔掂啦，成日嗰班係飯桶嚟嘅班啦，係解決唔到，即係幫，即係冇決心去勇氣去爭取民主嘅。即係我覺得大部分啊，我唔計黃毓民啊，即係大部分嗰啲係真係完全飯桶嚟嘅，真係嗰啲咩，我真係嗰班人即係。即係又接受公帑啊！即係又走去國泰啊，搭飛機啊，享受福利啊，竟然都可以即係咁執不知所謂講埋啲嘢，竟然可以話當視若無睹嘅，覺得咁，我覺得真係冇乜嘢好講啦，真係已經。 唔係嗱，你考慮移民咧，我覺得你要首先考慮一樣嘢咧，真係去到啊，即係寄人籬下啊，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啊，同埋你真係連根拔起嘅，同埋你要準備咧融入當地嘅社會嘅。 系啊，冇错， 即系你有晒啲心理准备，同埋譬如你话新加坡好，边度都好咧，你首先要去嗰度啊，即系唔系去旅行， 探一探路先要真 系 啊， 就起码即系睇下个居住嘅生活啊，系咪适合你咯？咁其实新加坡咧，我就认为咧，咁而家越嚟越开始咧民主化嘅，香港就开始倒退嘅。咁好容易咧就接到鬼噶啦，吓即系当康即系此消彼长啊嘛，系嘛咁就系，同埋仲有一样嘢，你去到新加坡冇民主，可能啊甚至乎言行受到管制，但系起码佢都俾翻啲 jack 数你啊嘛。你而家香港俾呢个咁嘅特区政府喺度硬喺度多行不义，但系咧啲地你屋啊越嚟越贵，楼啊冇得住啊，个社会生活逼人，跟住咧。啊！连个政府、连个社会都冇埋公义嘅，咁你就令人反感，你明唔明啊？所以你先有呢个念头啊嘛！我谂你去年都唔会咁谂噶，啱嘛？ 仲未嘅，即系我觉得都系有激众反对派咧，都仲有咁有啲希望啦，吓、啊！点知要搞咁样咧？我真系 好啦，我哋听新闻啦， 多 谢 陈生，多谢你。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时间早上10:04，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好，港岛告示打到过海龙尾短翻少少啦，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噶。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去到海景大厦嗰边。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咧就车就唔算多，去到管道口无需要间封嘅。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顺德中心嗰边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啊，排翻去果栏嘅。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去到康庄道桥底嗰边噶。 新界區其實暫時未有特別報告的整朝聽完不開心的事情聽完好東西吧又有一間恆公義浩廉敏的飯店免費派飯給長者不錯這間位於元朗的牡丹街開了名字都不怕了現記燒臘飯店他會和一些團體合作昨天開始一年七日免費派一些燒味飯給50歲的長者或以上的長者只要拿張票即時可以領取飯他那些燒味一點都不省氣燒鴨、油雞、叉燒樣樣都有有些長者昨天拿張券他以為是騙案那些看得警訊多哪有這麼大隻鴿拿出來就跳事後才知道原來真的有派飯一百個免費飯盒一個小時內就派完了 負責人就說看到7月14日很多人燒家衣他說沒理由游魂野鬼有得吃我們做人沒得吃這麼可憐於是就想起派飯的行動如果長者有需要問他拿一杯飲品他可以免費送上遲些如果真的搞得好的 還要跟人合作希望派完月餅給他們老闆就說其實免費派飯一個星期的計算都是萬多元可以回饋給老人家長者何樂而不為這些良心飯店真的要賺一賺他 為什麼50歲叫長者呢? 算是年輕如果小學生沒有飯吃就不派了今天要問可能知道老人家的能力就低一點所以就好憐憫一點好了怎樣也好立刻讚揚的怎樣又打完又有東西以為你掛著看東西不搞我了靜說搞你什麼你不是清清的搞你而已靜說請回來 不是這個不是五一六九五另外一件事這個Billy招顯聰在今個月18日特首梁振英在觀塘地區論壇外被警員以行為不檢罪名拘捕之後你知道這個Billy他之前在旺角被人屈他搶槍放了今次就屈他行為不檢拘捕回去 觀塘警察所謂臭格拘留室被一個編號51695的男警員挑釁性對待當時警察走過他身邊故意用力撞他接著PC51695就喝他看什麼想打我更加說他無膽匪女即是挑釁這個Billy什麼目的呢可能他就駁他 罵他挑釁他等他一時忍不住氣希望那個Billy打他這樣他就立即拘捕了襲警那些衰事多了就是想挑釁疑犯如果疑犯一動手打他就拘捕他了襲警的告你你記不記得以前看電影你去集差房拘捕了你等放你走走你出去然後在背後開槍說你逃犯 這些做戲的橋段都有如果這個Billy再不去警察投訴就沒有人幫到他了我告訴你現在毛孟靜、范國威就支持他另外一件事問你你有限的普通常識今天那班菲律賓人質事件那班苦主向法院入稟因為有三年限期現在還未到 好像是明天最後一天日本應該是民事訴訟所以有三年的限期告菲律賓政府告當時的馬尼拉市長林文諾告當時的警察總長馬格蒂拜當時馬尼拉警局的指揮官聖地牙哥當時的內政部副部長朴洛諾 談判專家耶夫拉當時的副市長莫雷諾當時的國家警察總長維爾佐薩當時特警的指揮官帕斯萊爾總共九個被告除了一個談判專家仍然在位其他那些都是上任前任的當然菲律賓政府仍然在未想你覺得有沒有告呢 比較可能渺茫一點但怎樣都要盡一盡 什麼叫渺茫一點當然不能控告 香港沒有這個司法管轄權，這是姿態來的， 因為在第二個國家， 你怎麼告菲律賓政府呢？香港管到菲律賓政府嗎？你看罰你5000萬給我看看，看看給不給你啊， 坐了都傻， 給菲律賓芒果乾你，給個芒果核你差不多，吃完之後算完之後才給你啊。其實最重要的一樣東西，其實我覺得我第一天是這樣說的，我到現在都不明白，即是他有個律師團給很多法律意見他，第一天錯過了時機，當日聽鄭家富說一起走去莫斯科在亞太經合會議的時候請願抗議示威成為一國際新聞，還有些機第二呢，我當日有說過，到今天為止我仍然覺得他應該告那間旅行社的，我到現在都不明白，你旅行社就歸香港的管轄權嘛，你旅行社的安排是否有疏忽呢？作為一個僱主，你有沒有給適當的賠償給個領隊呢？你有沒有給適當的保護他呢？喂，很多東西可以告的，如果要告就應該告個旅行社嘛，現在就雞仔不管管馬英，你真的告菲律賓越洋去告，跟住拿傳票去菲律賓領事館，喂，人家有外交豁免權的，是吧？所以我就覺得這些是又是一些，即我就 即你覺得是徒勞無功 的，這些應該公關顧問給他意見就多過法律團給他意見，我不知道什麼法律什麼團，有個程度有個團隊那麼厲害，可以給一些這樣的意見去叫他去告一些香港沒有司法管轄權的事，這個法院一定不受理的，我認為 知道， 那你都不明 白，明白，系咯，希望佢哋啊，唉，快啲希望水落石出啦！ 好谂吧你 吓我，唉，唔话俾你听，我啲咁秘密啦。 你系咪呢个 PC 51695啊？你啊， 唔话俾你听，唉，真系啊，好啦， 即系你系51695咯，我问你系唔系啊 ？No sir， 我唔得咯 ，thank you sir，dismiss 咪 ，dismiss， 我等你呢句啊嘛， 自己散。 Alice 咩嚟噶？好啦，一齐啦，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呢啲你想拣教育常识、新闻资讯定娱乐情报嘅问题咧？ 答乜都得。 屋企装咗 i3 智能通讯服务，有齐生活百科，部主机配合无线 WiFi， 就可以透过 Google Play 下载超过500万个自潮 Android apps， 仲有多元智能系列嘅剑桥英语添啊！ 冇错啦，无论室外定室外，要揾教育娱乐新闻资讯都咁自在。 哇，咁你实赢啦！ 系噶，仲可以用 i3 收睇 Now 精选台，去 Move 音乐库登记下载听歌。 i3 仲可以同其他 i 或者 PCCW 网络嘅手机进行无限管。 快啲打呢个电话2888-1888，揿三字或者去 PCCW 专门贴查询登记。 威食麻辣 show， 你多余啦，我就唔多 有你喺度，今日多余啦，你不如走啦你。 我而家咪走咯，我而家咪离开威食麻辣 show 咯。 你大家都唔明啊，点解我成日要夹佢？因为你。有时真的你真的像交报那样，现在全公司说你不要在癞蛤蟆那里吃天鹅肉，不是啊，是他想吃癞蛤蟆，天鹅想吃癞蛤蟆，真的威 食麻辣show， 星期一到星期五 下午4点至5点 周。 我都觉得我真的会很难过，担心难过过了一段时间我可以很快会没事，咁至於情緒係點樣，咁俾翻學校佢自己去處理啦。我都明白佢哋都好難做， 唔能夠因為想件事盡快去平息，咁就而做一個內部嘅倉促嘅決定，而忘記咗個持份者係家長。 總之咧，林則徐講過是非全憑青史定，劉少奇都講過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多謝各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最新一期一周刊的一号头条标题就是立场办理性，裁员亲北京， 帮港出声，金主起底。8月8号帮港出声在中环广场租场举行成立记者会，并聘用曾经为特首曾荫权助选的公关猛人游淑仪到场打点，花费不菲。其中周庸表示，至今透过会员5000到10万元的小额捐款，筹得超过100万元的经费。另外三名召集人金城营造集团主席王国强、金汇国际主席冯家斌以及创新科技协会会长李荣贵就被视为是重要的金主，当中还有百老汇电器董事长李子良。帮我出声已经曝光在台前幕后的金主，在政商渠道是和北京有密切的关系，例如王国强和李子良都是全国政协，两人和出席成立记者会的香港潮州商会常务会董张俊南又同为中华总商会的会董。中华厂商会会长施荣怀这个礼拜一亦都称已经加入帮港出声。知情人士透露，帮港出声不少未曝光的金主大多数都是出钱不出面。雷鼎明就估计部分工商界人士担心占中影响营商环境，因此就加入帮港出声。继上个礼拜二以破窗理论反对占中之后，他们在这个礼拜二再次在香港多份的报章刊登全版广告，但是策略就并没有惊喜，除了卖广告之外，只是会采取踩低对手抬高自己的伎俩呃 like。 不少招数更加是明抄占中，例如招募学者、商界、宗教界人士加入，务求用学者对学者的方式进行辩论，同时又学占中举行名人饭局，吸纳支持者和资金。面对帮港出声一浪接一浪的攻势，占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文就直言，占中三子并没有特别的策略应对。而李柱铭在一周刊亦都撰文，标题就是周庸你的主旨先至是邪恶。 但佔中行動所嚟可以帶出嚟對香港嘅禍害咧，係邪走向地獄嘅路咧，係充滿着良好意願。但只要你再望遠啲，因為良好意願而帶到有好多無辜死亡嘅人或者受傷嘅人咧，其實係私橫遍野。 香港人向來引以為榮嘅廉署同埋所信任嘅警察，自地下黨員梁振英上台之後，是不是已经变成国安、公安之流呢？梁振英无视警民对立，还故意小题大做、火上加油，显然是具有政治目的，企图撕裂香港，以助中共进行统战工作，令到香港社会无法就政改取得共识，中共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拖延特区的民主发展。梁振英亦都为曾受廉政公署调查的梁粉抱不平，说廉署已经查证前行政会议成员林奋强和张振远属于清白，但是当初举报人和起控的政党却没有向他们致歉。梁振英这一番说话惹起公众的哗然，同时摧毁了廉署辛苦建立多年的公正形象。梁振英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将警队和廉署私有化，令到他们一直向来努力前功尽废。梁振英上任一年几，市民对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他们根本就没有尊重香港一直行之有效的制度，时常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姿态。但是为什么梁振英名下两处物业的僭建问题却是丝毫无进展？难道已经是不了了之，令到公众禁不住质疑，今日的香港法治是不是已经被人治取代呢？ 在接听电话之前呢，我们一定要讲讲周庸的。周庸今天呢死鸡撑饭盖、他之前写一篇文章呢、就说人家是抽水大王、今天呢、他说他看完，他非常小心看了陈建文教授尊重历史面对现实，跟周庸谈谈究竟谁在扔石头。他看完之后呢，原来是场大误会。周庸说天地良心、他说我没有指责、 三指歪曲事實來合理化犯罪行為。我只是說他們將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拉上佔中是抽水王而已。跟住呢，周庸話甘地一向純上和平非暴力，佢被英國人運咗入監係事實。馬丁路德金坐過29次監，周庸係唔知嘅。佢不過既然陳教授話俾我聽，我就信啦。咁同埋華盛頓遊行都係歷史，但呢個同佔中有咩關係？嗰啲先係佢嘅疑問，有咩關係都唔明咧。周庸，唔該你真係收檔，就係講緊公民抗命嘅大佬。而家讲公民抗命，人哋攞个例出嚟讲甘地，讲马田路德金，啊，讲和平嘅，用一种和平嘅方式啊，进行公民抗命，啊，就系咁简单。如果周庸都唔明，佢唔系唔明，佢系死鸡撑万盖。 梗系啦，仲拉埋啲编辑落水添，真系，唉。 佢话咧，教授读书多，咁啊的而且确系嘅，又做咁多学术研究，博学多才。我等小民听你教诲来不及。如果既然你咁谦虚嘅，听人教诲就唔好写咁多嘢啦， 就咪收声啦。 咁、你做小民，你有咩资格又走去啊代表啲所谓咩 silent majority 咧？啊，所以呢啲咪反驳咯。咁你又唔使妄自菲薄嘅，你 佢系 silent minority 嚟嘅真系。 咁、你又话又唔敢对你不敬。如有得罪，咁肯定系我嘅错。如果陈教授能够示范点样可以用75个字写马廷路德金一身事迹，佢话其实写够200-300个字都唔紧要噶，我就一定获益良多噶啦。喂，大佬啊，你想人教你啊？如果写75个字或者200-300个字，好简单嘅啫。我哋啲佬唔使揾阿教授写啦，叫阿周鹏写得啦。啊，周鹏一用75个字至到最多300个字。写马田路德金 一生的事迹，你写到啦，梗系写到啦，读历史点会写唔到啫？咁简单，上网 唔系佢2000字写到， 唔使啊， 200字写唔到， 75个字写到啊！你叫我教你写，你写唔到 ，OK？ 嗱，咁而家咧电话旁边咧，我哋就揾到个人咧，希望澄清一下嘅，因为喺呢个周庸啊呢篇文章里边咧，佢话呢啲唔算抽水，咁大家讲下啦，啊，千祈唔好话俾印度朋友或者马丁路德金嘅后人，避免不愉快事件，咁啊拉埋咧呢个亚视英文台啊呢、這个主持人 啊 Michael Chikani 啊，我哋嘅老友记阿朱简宁啊，我哋叫煮咖喱嘅，佢话佢就好兴。话俾佢听，叫佢讲俾阿戴耀廷听，我呢个拣朱简宁好兴，问佢啊占中边个呢三条友，点解可以同阿甘地比较咧？咁嗱，咁我哋电话最好啦，揾到阿朱简宁，咁啊等佢自己讲，佢系咪拜托阿周庸做啲咁嘅嘢？唔使你拜托我哋都得，喺电台讲最好啦。 早晨 ，Michael， 早晨。 喂，早晨，咁突然间 搵 我都唔知道上你 个 电台 嘅 喎。 系唔紧要啦，嗱，阿周庸咧， 唔好意思，停一停先，唔系停一停， 话大班想同我倾偈。 唔系停一停先，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停一停先，我啲同事，我啲同事唔啱，我首先道歉。嗱，如果你认为咁样系不合适嘅，而家可以收线嘅。 如果你想人嚟， 唔系你可以收线嘅，唔系对唔住啊，阿 Michael 啊 ，Michael 而家讲嘅对唔住啦 ，OK， 你可以收线，你可以选择。OK， 咁就讲完啦，对唔住就已经讲咗啦。嗱，我啲同事系错嘅，佢以为你知道我做紧电台，即系大部分 我做紧直播而家， 做紧直播， 佢 唔好意思啊。 唔系，阿大班想揾你咁嘅喎。 嗱，佢应该话大班嘅主持紧风波，你查波，佢想揾你讲嘢咁先啱嘅。嗱，唔好意思， 冇咁讲喎。 嗱，我知啊，阿 Michael 啊。Hey, I reset. I'm sorry. What else you want? That's okay. That's okay. 大家都系做呢行。 唔系，你我一阵叫佢嚟揾你，你教同我教训下佢啊。唔系嗱，你想唔想澄清一下？因为周庸今日咧就摆咗你上台。佢话上个礼拜 同摆咗乜嘢啊？ 佢话上个礼拜咧，佢哋嘅节目嗰度录影。佢话你咧就 我做咗个节目噶，系啊。 佢话你好兴。佢話咧，你好嬲啊！戴耀廷咧，你知阿 Benny 啦 ，Benny Tai 啦 ，Professor Benny Tai 啦，就話佢咧有點解咁大膽將佢同阿金地比較啊？ 你是不是真的这样跟他讲过？ 我不是这样问他，我跟他说，如果你看回他的节目，我说很多人都是即是他自己是 civil disobedience 嘛，我很多人都是做过 civil disobedience 啦，包括埋阿 Gandhi， 包括埋 Martin Luther King 咁样啦， 系啊， 就咁讲啦吓。咁佢话你觉得阿 Benny Tai 系 Martin Luther King 系啊 Gandhi 咩？ 咁梗唔系啦。 咁我啊答翻佢，我话阿 Benny Tai 嚟过我嘅节目，咁我哋啊问过佢。你自己覺唔覺得自己是 Gandhi 呢？他說當然不是啦。 不是啦，他說你很生氣，其實你沒有生氣到的。其實 沒 有，那你他說你生氣了過了幾星期啊。 我做專門我怎會生氣的，我對個個 答案一樣。不是 那就是有人搬弄是非啦。 第一，不好意思，有人放你上台，你可以看明報的。他意思就是說他上個星期來你那裡錄影，他說你還未生氣完啊。跟阿 Benny 做節目做了過了個禮拜呢，仲未嬲完，話好好叻，好型唔型，型屎型屁，就將自己同金地比。嗱，咁呢個就你唔係你咁，你 冇阿 Benny， 阿 Benny 太冇啊， 咪係咯， 冇同金地比，係咯，佢話佢根本就唔係金地，佢冇講話佢係。 係咁得啦，冇嘢啦，喂，唔好意思啊，嗱，第一就我啲同事處理不當，僅此再一次道歉。第二咧，亦、okay. 都澄清咗。这个咁嘅周融又抽你水啦 ，OK， 拜拜。 Okay. 喂，唔好意思啊，请你食饭啦。你班呢个咁嘅监制，你又唔好，你打电话俾人，你话俾人听系直播节目先得噶，除非玩嗰啲政府官员嘅，你连啲行家都玩，咪抵俾人闹啦，系。嗱，总之一样嘢，我哋俾人闹完面懵懵咧，起码做咗一样。 唔系求证咗一样嘢，系。 就系呢个周融又喺度抽水啦。嗱，我再读一次出嚟，无谓佢抽翻我水啊。 系。 嗱。 成段读啊，成段读啊！ 佢话千万唔好乱咁话俾嗰啲印度朋友或者马丁路德金嘅后人。点解呢？因为上个礼拜我喺亚视英文台节目录影，主持人朱简宁 Michael Ciccani 常怒气未消，告诉我他如何直斥戴耀廷，问佢占中谁人。在度自己俾金地，喂大佬人都冇咁嬲，老人又冇讲过。你话呢个周融，喂最好咧啲事实摆在眼前，周融就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咁样讲完啦 ，finish。 又系嗰句啦，你讲大话， 唔系啊，咁佢话人抽水啊嘛，佢呢篇文章就系话，喂，我就话呢班友抽水，嗱，其中有一段咧又好离谱嘅。他说马田路德金被捕29次一身对抗美国种族隔离的不平等，最后因此被杀，是世上伟人之一，占中人士视他为偶像，一如不少香港人包括我在内，当然正确。但是他说呢，马丁路德金入狱29次，占中人士说自己公民抗命不惜入狱，说几次去赤柱，到现在最远只是去过赤柱市场买东西，就好似我同马丁路德金啊一样咁嘅斗争，咁都得。喂，周融，你话呢个系咪歪嚟？ 疏疏地 啊！喂，人都未开始， 行到未有？ 你点知佢开始咗之后唔使去坐监？第二样嘢，你唔识嘢，你做咗几廿年传媒，又做过 I 记。喂，呢啲公民抗命拉咗都未必拉入去赤柱啊！赤柱系重犯嘅哥。你唔识咧就问下我哋啲太平绅士好啲啦。啊，周融，翻屋企瞓觉都系嗰句噶啦。唉，呢啲水平低，屈得就屈。 唉，我哋报告一下嗰啲系 OCLPHK 嘅 like，Facebook 嘅 like 去到38,506， 唔收货啊！我 应该到40,000就系噶， 起码啦。 唉， 咁呢个周融咧就攞到11,336，嗱，讲翻呢个周融啲金主啦，嗱，咁大家知啦，其中一个就白老汇嘅老板， 系， 如果大家唔认同呢、这个啊周融呢个帮港出声嘅咧，你如果真系帮衬白老汇咧，你即系间接咧资助周融，嗱，咁大家明噶啦，如果你唔认同呢样嘢咧，咁唔好去白老汇买嘢咯，就咁简单嘅啫，你如果认同呢样嘢，去买多啲嘢咯，间接资助多啲周融咯，啊。但我认为如果你不认同的那38,506个 like 的人一定是不认同的，就不要去帮衬。OK? 包括我們大部份的自己友都應該不要光顧了。老實說，大陸會賣的東西都不方便，哪有錢交那麼多租？這個時代廣場便宜租的，對不對？劉玉華，我那時經常走過門口想買那部東西，幸好沒有買到。那時你記得很多年前我經常跟你說很恨，他不是有個門在那裡？ 電子金魚缸,有水泡射出來,有金魚游進去,一個養親魚都死的。我說買過,什麼東西擺在那裡,金魚缸,幾個人,一問,十幾萬,總之萬萬聲我聽見,我說大哥,賣都是養魚好一點。好了,夠鐘了,我們,拜拜。同樣時間,林毓華和誰主持? 應該是小班吧沒有經常應該的你應該知道誰是你拍檔星期六林毓華鄭家富主持星期日也是林毓華和鄭家富主持星期六也是林毓華和鄭家富主持那你星期日怎麼出現五點鐘就會在風波裡的茶杯不是十級來的改名了拜拜 D100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